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张明志双掌一搓，身形一晃，跟闪电一般到了佟麟近前，啪啪啪啪啪啪，使用的是莲花掌，一掌挨着一掌，跟掌山一样，把佟麟就困在当中。一呢，佟麟太累了，赢个泥小鬼那么容易啊、他这一辈子净露脸了。你说剑斩石头僧也是个巧劲儿，斩陆恒也是个巧劲儿，那佟麟呢再对付武圣人那哪能行。眼瞅着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人家掌影给围住。老少英雄能看着吗？在人群之中有一人把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飞身心跳上擂台，海川退在一旁，说话间把身形一伏，来到两人当中，双掌往上一传，嗨，把张明志落下的掌给架住了。双掌碰在一块儿，啪，把武圣人张明志震得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无量法，什么人？回头一看，登台的是个头不高的小老头，挺大脑壳，挖口脸尖下巴，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黄眼珠，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扎着袋子，蹬着一双皮死牛豆包大洒鞋，是声音洪亮，背后斜背着个鹿皮口袋，你敢认的？大清国寺的名剑排行第一，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佟麟的师爷，这就叫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你到这时候就看出来，远的近的厚薄都看出来了。郑谷侠董贤呢有个毛病，护犊子。像佟林这样的晚辈能不护着吗？凭老头的身份轻易不能登台，且在底下看着呢。要换旁人他也不能登台。他一看张明志武圣人亲自出马了，能看着孩子吃亏吗？故此这才挺身登台救了佟林。这阵把佟林累的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一看师爷来了，剑交单手。师爷，我可要下台了。下台吧，你这脸露得够足的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还有好戏等着你唱。我告辞了。佟林跳下擂台，回到英雄队，大家赶紧围拢过来了。他老师何道元、尚道明一看把徒弟累坏了，身上直突突，赶紧在腰里头把小药葫芦拿出来了，嘣把嘴打开，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还穿呢，赶紧含到嘴里头，把它吃了，要补补你的身子。佟林就问师傅：“这什么药？什么药？你吃吧，强筋壮骨大力丹。吃完了，你一点都不乏累。”张芳出去到茶摊上买了碗水给端来了，佟林把药服下。您这也不知道这药是拿什么玩意配的，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药，也不知道都是用什么药才配的。哎呦，这玩意神仙一把抓可太好使了。佟林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这气儿就串开了，走五官通七窍，一股香味儿，别提多好闻了，就叫这心里非常舒畅，每个汗毛孔差不离都张开了。没有两分钟的时间，再看佟林是恢复了正常，不但恢复了正常，浑身的骨头节他觉着嘎巴嘎巴直响，有使不完的劲儿。你看强筋壮骨大力丹嘛，吃完了就有劲儿，疲劳是一扫而光。佟林转身谢过两位恩师，然后往台上看着。单说镇谷侠董乾、董化一跟张明志、赵明真久打交道，他们都是100多岁的人了。那想当年在山西万宝莲花会，在甘肃斗牛大会，在五台山81门武术大赛当中见过不是一次，只是没有深交而已。两个人这一见面，张明志五官挪移，眼眉都立起来了，他恨不能把佟林给掐死。佟林跑了他能不生气吗？董乾，你把佟林给放了，我就拿你顶账。好啊，太好了，哈哈哈哈。我说张大爷，你这是何苦？前些时我还谈到你了，剑山蓬莱岛被迫之后，你们师兄弟二人带着陆恒就应该远走高飞， 找一深山老林一隐遁有多好，过神仙的日子。可你这个人天生好斗，不甘寂寞，你徒弟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要加入雪弟子，呵，还犯了官迷了。你们这两位老师不但不加劝阻，相反还帮他的忙，这不是来的香山英雄泪吗？这本身就是帮忙啊，这叫助纣为虐。当然你是武圣人，你的武功特高，但是咱们练武的人，一个是功夫，一个是人品，二者缺一不可呀。光凭着能耐多么多么高，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信任，变成了孤家寡人，也不太好的。张明志，你看看你周围还剩下什么人了？你是不是已经变成孤家寡人了？就这样你能闯荡得开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我看你的后果也是够惨的。咱这么办，你要能听我懂钱的，你也不管英雄泪的事儿，我也不管，咱们手拉着手离开香山。佟林有能耐领人打擂，雪滴子有能耐把他们都斩尽诛绝，跟咱没关系。不知道圣人能不能听我的话？你胡说八道，老皮肤！你徒孙佟林露了脸了，把我徒弟给杀了，你又说出这番理论来，干什么？我跟你手拉手一走，你算个什么东西？说着轮掌便砸。老剑客一闪身把掌躲开了，哎，一个凤凰单展翅，又是一掌，董谦一不愣脑袋又躲开了，啪一脚，董谦一闪身又躲开了，让了张明志三招。张明志那气就更大了，心说董谦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远不如我，还让我三招，简直对我是最大的嘲讽。晃双掌着频频发动进攻，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一伸手就一百多个回合。像这种人物能说伸手就趴下吗？就说董贤稍微比张明志差点，也不至于差的悬殊，所以一时半时难分胜负。佟林众人的心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看得清清楚楚，今日董老剑客把毕生那点能耐全抖了出来，一点虚假都没有，稍微差一点当时就得栽跟头，所以咬着牙在这盯着，也看出师爷用心之良苦。佟林深受感动，这不都是为我吗？我要有能耐，我上去把我师爷替换下来，我这两下子不行了。佟林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人们都注意观战，二百个回合到了，也是董老剑客实在顶不住了。老头子一想，得了，36计走为上策，我登台的目的是救我徒孙，目的达到了，我见好就收， 张明志太厉害，非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敌得住的。想到这，虚晃一招，是转身便走。还没等走出去呢，张明志一晃身就到了近前了，那够多快！董田拿命来，就是一掌。董老剑客身子尽量往旁边一闪，这个掌心呢没拍上他，但是叫这手指头尖啊扫了董老剑客膀子一下，就碰了那么一点儿。董老剑客说声不好，这身子一摘位，噌跳下擂台，就觉着这左膀扇不得劲儿，好悬没半身不遂了。真要给拍中啊，那董老剑客就废了。哎呀，董谦下的时候赶紧叫这药拿过来活动筋骨，好半天这膀子才复原，也不麻木了。董老剑客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心中暗自庆幸，好险好险呐、啊！意思告诉大伙谁也别登台，没有万全之策千万别对付张明志，实在打不了人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登台的人早上去了。谁呀？碧云寺的老方丈，宝珠大师三宝罗汉。老和尚登台了。其实呢，他不想登台，咱是没说清楚下边的事儿。就张方这嘴呀，谁也受不了。张方在底下紧敲边鼓，董前董老剑客离下台之后，张方就说，也不知道他跟谁说呢，嘟嘟囔囔，哎呀，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打了半天吧，还是全靠着我们自己的人，外来人一点忙也帮不上。哎，请了不少外来人吧，就干出那嘴，一日吃三顿饭，到了关键时刻没用场。哎呀，真糟糕啊！哎呀，看来又是这个高人那个高人的，都胡扯，都唬人的。这话也可能有意的，也可能无意识的。三宝罗汉就站到张方身后，大和尚一听多心了，这张方说谁呢？是不是说我呢？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我请出来了，出个嘴，一天吃三顿饭，什么活没干。哎呀，心中很过意不去呀。老和尚一想，今天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是油锅我也得跳，我得对得起人家这三顿饭，要不没法交代。在这情况，大和尚登的台，跟谁也没打招呼，来到台上见着张明志，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这和尚啊，还是有修养的。你看表面乐呵呵的，不露声色。一再的劝张明志说，咱们都是出家人，你是老道，我是和尚，老道是三清教下，和尚是三宝的门人弟子，归根结底咱们都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核心主张一个静字，你们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我们讲究的是佛门净地西方极乐。 何苦贪恋红尘呢？那么武圣，你反过来就得指责我，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既然主张一个净字，为什么你要出头呢？你可听明白了，老僧可不敢杀生害命，我这次出面主要是呢给你们两方面解决，大伙平息此事。当然我身份很低微，我也没有那份才干，但尽出家人一份薄利而已。方才擂台上发生的流血事件，贫僧倍感痛心，我也不愿意看到互相残杀这种惨景，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也没办法。当然了，你看着你徒弟死，你能不难过吗？这是人之常情，但往深里一步，你再想想，你这心呢也就能缓和下来了。那陆恒手也太狠了，佟林不把他整死，翻过头来他就得把佟林整死，这就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如果再争斗下去，悲剧还要重演。圣人，能不能听老僧良言相劝，你我出家人退出擂台，不要管这些俗家人的事情。住口！我说大和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跟佟林都穿的是一条连裆裤，当然你得偏袒着佟林，他杀多少人你都能给找出理由来，我们死多少人都是属于活该，是不是？这是擂台，这不是在你的庙上讲经说法呢。擂台就得分上下比高低，你说那些话连用都没有。你这么说吧，你大和尚不想打可以，你叫佟林上来，你马上给我走，我还不愿意跟你伸手。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不配跟我张明志伸手。佟林要不来，你就顶着。阿弥陀佛，张明志，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算什么武圣？捧你你是圣人，要不捧你你什么都不是。就冲你们师徒的所作所为，以为天下武林界所不容，你仗凭武功高强在此大失淫威。贫僧我也不是好惹的，我知道你接掌吧。你二人说翻站到一块儿，张方一看心里好笑，张方心说这些出家人可有词儿了，真要一急眼呢，比我们俗家人打得还凶呢。你拉倒吧，你们也就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而已。其实张方说的一点都不假，你和尚老道虽然装束跟我们俗家不一样，哪有几个练到家的，说真正清净无为真正超脱了恐怕没几个。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活在人群之中，你离开人他也活不了，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远近之分，能说不动肝火吗？